進悟自我，終進實性為。嗱，進悟咧就以一文之悟，咁啊叫做進悟自我，就係略説啊。上文話：車摩陀中，佢用諸如來，譬陀舍羅，清淨修正。咁啊，屬於圓盡止觀。咁啊，現在話時羅咧，就係屬於三觀中後一觀啦。咁啊，梵語叫做時羅，中國話叫做思維修。嗱，凡事係有思維，思維啊，都係屬於邪思。咁啊，無思維咧，先至叫做正思維。所以六祖大師講啊，佢話無念就念成正啊，有念就念成邪。念著善惡屬於觀心之中咧，念念觀心故，所以不起妄念，念念反照自心，反觀自性，名為叫做正思維。咁啊，善惡亦名叫做正類啊。嗱，正就係車摩陀，一切法不取不捨。類就屬於觀照啊，所謂念念之了。嗱，合正類咧，名為叫做善惡。嗱，若是話正故，乃係照空啊。啊，若是話類咧，就係觀有善惡，就係相照空有而不是空有。所以圓覺經話不取正相，即車摩陀，亦都不取幻相，個三不觀題啊，名為叫做善惡，就係若呢個大乘嘅佛法嚟到解釋善惡。嗱，咁啊善惡兩個字咧，呢、這個意思咧就好廣泛嘅，所謂有世間善，有出世間善啊，有菩薩善，咁啊亦有如來善。但是此經所顯的是循序是如來事，而柯南所請佛開示的亦是如來事，佛所開示的亦是如來事。所以開章經中說，他說有三摩提，明法佛境，九靈如王，具足萬行，一門超出，妙莊如來，既然是顿修顿正的法门，所以此经唯一的就是显示如来禅，就是先显菩萨禅，但是专一呢破斥这个异性和凡夫内道禅。为什么？因为凡夫异性不达二种根本而修，仍是堕落，唯有菩萨禅和如来禅是了达一心自性而修，方为佢就真修。咁啊，其中虽然经历有呢个位处浅心啊，但系位位都系显示如来善，所以名为佢就顿悟善罗啊，系修尽正位，例观位地，咪属于观行正位。咁啊，若要话十尽咧？就是相似性位啊，若是话十字、十行、回向、十地等个，属于奉正性位；若是话究竟无上菩提啦，就是究竟性位。咁啊，现今阿难闻佛开示，咁啊一时明白，只个圆妙修正啊，咁就名为叫做顿悟禅罗，就修尽性位。是真相妙理，为什么叫真相妙理呢？一要开圆顿解，其次起这个圆融行，其次圆力之位，那么比前更加明白了，所以叫做真相妙理。心类的虚形，心类就是属于三摩佛提假观，若是虚形咧，就属于车摩陀空观啊。嗱，咁啊，虚形嘅车摩陀观系属于指，咁啊，心类嘅三摩钵提假观咧，就系属于观啊。咁啊，因为上来说系指观妙行，所以阿难就随问 個隨觀心，咁啊只觀得意現時，所以能斷除三界修心啦，就是、六品咁未世煩惱。三界就係眾生流轉之處，咁啊六品未世煩惱咧，就係、是、三界嘅思惑啊，屬於虛心我不。嗱，咁啊上來前三卷。柯南文佛开始四科速达皆撞正啊，因此开元顿解，他说烧我一劫颠倒想啊，他不亦生气祸发生，就属于已经断咗呢个见惑的分别我执啊，亦是断咗呢个六色的妄想心，但是第七末罗的呢个烦恼啊，比呢个见惑来得明细啊。所以名為叫做微細煩惱。嗱，此個微細煩惱啊，即是係思惑煩惱。咁啊，若是話思惑，可以文化頓斷啊。但係若是話思惑咧，就要修行波能斷啊。所以名為叫做修心。嗱，但係如果話離根咧，咁啊亦有文化。顿断三界思惑正阿罗汉嘅，嗱咁啊如佛在世时啊，咁啊佢个好多弟子咧，咁啊一去见佛，咁啊佛话善力比丘啫，咁啊佢啲弟子就都发自乐啊，咁啊加沙独身，咁啊成阿罗汉啦，咁呢啲就系顿断三界思惑啊，咁啊顿证阿罗汉果。但是如果以这个上菩提论那么见惑可以顿断，但是见惑的微细烦恼即是思惑，那么这个思惑呢就要修行先至断的，所以说三界修心的微细烦恼啊要修行先至断。所谓六品呢，三界有九地，每地都有九品，咁啊，九九就成为八十一品嘅思惑烦恼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柯南尊者断咗呢个六呢个欲界嘅前六品。嗱，咁啊，欲界仲有九品啦。咁啊，现在柯南开悟啊，开呢个圆顿解，只系断咗欲界嘅前六品。咁啊，欲界仲有九品啊。咁啊，其他嘅前六品。虽然是断了，但是还有其他三品呢是未曾断。那么他断了前六品之话，那么正这个二果，那么已经断了这个六番的生死了。那么如果再断了，所以说后的三品之话呢，就一共断除所谓七番生死，就进入三果啊，从此就不再来呢、这个三呢、这个欲界里边咧受生死，与呢个欲界咧冇缘啦，永断呢个欲界生死啦。所以现在阿难所断就系前个六品，即话即系欲界九品中断咗前个六品之话啊，而正二果。他说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，他合掌恭敬了二百十年，大威德帝尊慈音无遮，善开众生离世尘惑，令我今日身心快圆，得大了益。不是一段经文呢，就名为叫做当机正请，分为二科，科科是赞谢，即是顶礼佛足，赞大威德世尊，不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二百佛言。咁啊，此四句经文咧，系叫做经家序言。不大威德世尊，大威即系大雄大力嘅波耶波罗蜜，能破无明啊，降诸魔障。大德咧就即系大慈大悲，能够普度法界众生啊，拔除生死苦，与佢个涅槃乐。嗱，咁啊世尊咧就因佛啊有大威大德之故， 世俗世间啊，无能合者，实啊为大法王，为天中之天，为圣中之圣啊，所以称为叫做世尊。咁啊，慈音道者，慈音咧，因为佛出多婆界，咁啊，此方真真教体就清净作音闻啊，咁啊，佛出多婆世界以音经嚟的造佛事。咁啊，凡有所说，都系亲口所宣啊，都系从呢个慈悲心流出，咁啊叫做慈音。无遮咧，就系、是、凡有所说，利益有情，系冤亲情深啊，系不隔彼此，亦都无论远近啊，凡有缘者都得到佛嘅慈悲化度啊，皆得利益，无有遮障。如同个太虚空啊，咁啊叫做无遮。一善开众生嘅微细尘惑，嗱善开咧，因为佛啊具足大善巧，具足方便嘅辩才，所以能够开示众生啊，明白佢哋善开。微细咧就系、是、指呢个微细个烦恼，咪即系思惑烦恼啦。咁啊尘惑咧。即使咧唔系几唔浅，就系话呢啲思惑烦恼咧，既然属于微细烦恼啊，就属于呢个深层思惑啊，唔系几明显，你唔容易觉察得到。嗱，咁啊，上来经文讲啊，嗰个若断人道杀网啊，即使禅定现前，仍堕于呢个魔鬼邪人。咁啊，又说。即呢个五种身害咧，呢、这个过患咧就好深嘅。嗱，又说咁话本始无住，见入世界众生，又话迷本无明，就自生虚妄啊。咁啊，又说十二类生各个服具十二类生颠倒乱想。嗱，咁啊，如是嘅理论咧，系愚无知者啊，也只有佛先至知得，然后重实啊。这个慈悲法音呢亲自说出为我们解释，那你就善开众生啊，微细尘惑啊，那么也是解释上文所谓慈音无遮，那令我今日身心快言得大妖益。那么阿难文佛开示经已开圆顺解，那么次起圆行就复文原位啊，咁啊退而自修，决定可以成佛，咁你叫做身心都快移，就得大妖益啊，咁啊阿难如是，大众的译言就属于叙述啦，闻佛说法得到利益，嗱咁啊向下咧就系、是、正请啦，嗰个世尊，不若显妙明，真正妙心，本来片如。不如是乃是大地草木远动含灵，本源真如，即是如来正佛身体。不佛体真正，都云何复有地狱恶畜生娑罗人天等道？佛世尊，此道都为复本为自有，为是众生妄执生起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当机正请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尘疑啊，就是将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啊。如果陈述依佛啊，咁啊，请佛开示，咁啊又分为三科，现在初一科总疑系真不容妄，嗱真咧就系、是、本有嘅清净心，嗱咁啊既然本有嘅清净心啊叫做系真实咧，咁啊点解会有六道？啊咁啊既然有六道存在啦。我哋就点可以说佢为啊？叫做清净真心咧？嗱，咁啊，阿难有疑，所以就请佛开示啊！我话世尊，佢若此妙明系真正妙心啊！阿难话世尊啊，若此妙明，妙明咧，即是系真正妙心。咁啊，上来咧已经咧系广为开示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论近呢一方面嚟讲咧。咁啊，妙性圆明，即系离诸明相啊，以及迷本圆明。咁啊，若是话论远呢方面嚟讲咧，咁啊前三卷啊， 所謂一切法皆如來藏妙真性，所謂正正明體，又話得心本妙明正，又話正覺妙明，本覺妙明妙，以及呢寶明妙正等，都係屬於呢此個妙明真正妙心空得理體。已經前後所說的呢是最多最多呢個名詞，都係顯示呢我哋眾生啊，人人本具啊，個個現前呢個清淨真心。嗱咁啊，妙明就因為不假思索啊，能夠對境了了然之，屬於波耶波羅。嗱咁啊，若是話真正呢，就係千古不變，名為真啊，佢一法不立，就名為正。屬於解脫得，那妙心啊，就是心性照了，而無形相啊，大用凡輕之時，而一心常寂，咁啊屬於化身得。咁啊妙，即係提中個佛字啊，咁啊真正無形係提中個整字啊。嗱咁啊妙心咧就屬於個大字，咁啊眾生迷之。正為三道啊，若是佛如此個大佛整理咧，就成為三德地座。咁啊，迷之與誤咧，就有如是個不同啊。所以大佛整雖然真實同體，但係迷之與誤就有天淵之別啦。但本來天，即係話呢個妙明真正妙心，本來咧。是周遍法界啊，是未滿十方。咁啊，如是乃至空止一切啊，個大地草木就屬於無情啊。咁啊，大地就係一種相，草與個木咧就係大地中個別相啊，而且屬於呢一個小部分。個遠放嘅行啊，係指呢個有情，大則天龍啊，小則鬼神。嗱，咁啊，遠動咧就嗰啲蟲啊，佢行嘅時候咧，佢係全身喐動嘅，嗰度叫遠動。含靈咧就係一切眾生啊，都含有呢個具足啊，呢個天然嘅理體，咁啊佢就含靈。所謂大如大身菩薩，低如昆蟲螞蟻啊，乃至草木之無情啊，人人都具此佛性啊，咁啊佢就含靈。所以話本源真如就即是如來正實真體啊！嗱，咁啊，始終有個問題，如果話草木都有佛性，咁啊，原則草木啊，咁啊，有到乜嘢時候先可以成佛呢？嗱，我哋人有佛性，咁啊，修行成佛呢？嗱，咁啊，草與個樹木啊，屬於無情喎，咁啊，原則佢要到乜嘢時候先至成佛呢？嗱，我哋嘅答案就話啦。你任何一個人修行成佛，咁即係修得有功成無上菩提咧，咁啊嗰啲草木咧亦都同時成佛啊！嗱，咁有咩嘢經文做個證明啊？嚟到作個證格量咧？嗱，本經上文曾經講，佢話質與之根，佢話若言佛語啊，就內形發光，嗱，於是浮塵就及氣世間。諸變化相，即如湯燒冰，應現佛性，就無上之覺。嗱，咁我哋以呢一段經文咧，所有呢個浮塵同埋呢個氣世間啊，諸變化相，咁啊當然亦都包括啦呢個大地草木啊，遠動含靈，同時係真如。咁啊，既然同時真如啦，就可以成為啊如來嘅正佛身體。所以成佛時咧，就一轉一係轉啦。草木亦都係佛所證個相極光啊，個佛體真正個雲浮浮流，地獄惡鬼畜生周遊人天等道啊，此就阿難一正問啊。咁啊呢個問題咧，就係以上第四卷富羅羅問佛，佢話清淨本源就雲浮畜生山河大地啊。諸有為相，佢個道理咧係相同嘅。咁啊，現在阿難問佛啦，佢話世尊，嗱咁啊，佛體就係真正咧， 咁啊妙明真心喎，一啲都冇假。咁啊，既然佛體係真實而且清淨啦，咁雲何呢個點解啊？個佛有呢個地獄，嗱咁啊，地獄就在呢個地輪嘅最低處啊，與呢風火交界。若是作呢個大惡者咧，就響呢處受苦，咁就地獄。嗱，惡鬼啊，就啲鬼道，嗱鬼咧。就唔一定系饿噶，鬼中咧咁啊，亦有呢个饿鬼，咁啊亦有咧呢个有福报嘅鬼，所以鬼道之中咧就唔一定系饿鬼啊。嗱，例如嗰啲有福鬼啊，有福报啊，咁就受用嘅御天人，属于化身啊。咁佢生嘅时候，宫殿楼阁就自然具足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嗰啲小财鬼咧。佢又唔係大福報啊，好似嗰啲三五惡神啊，在呢個春秋二祭嘅時候咧，佢都得一餐飽飽地嘅食，咁小財鬼啦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話惡鬼咧，咁啊真正係窮鬼啦，咁啊常受飢渴啦，千萬年都不能將水之名。咁啊，由於個生前所謂門眾獨食啊，或者門父母獨食啊。或者為富不仁啊，就墮於此一類嘅惡鬼。嗱，咁咧，如果嗰啲有來鬼咧，就係生前布施、修禅定，但係因為殺心重啊，喜歡食肉，所以墮於鬼類。咁啊，即使嗰啲小財鬼咧，因中亦都行善，但係亦都同樣啊，因為唔持呢個不殺戒，喜歡食肉啊，都墮於鬼類。咁啊，畜生。嗱，種類就好多啦，大身而魔蝎大字，所以《化經》裏邊講啦，佢話蟒蛇身長五百由層啊，若是論細嘅咧，好似嗰啲蚊，好似嗰啲蟻仔，都係屬於畜生之一類。咁啊，阿修羅同埋中國話嗰個飛天啊，佢有天人個福，但係冇呢個天人嘅修養德性啊，喜歡聊事鬥非，就喜歡咧打鬥。所以人間咧，嗰一類人啊，喜歡搞事，咁啊喜歡打鬥啊，咁啊唯恐天下唔亂嘅，咁啊呢種人咧就叫屬於人道之中咧個阿修羅。嗱，只要話人，嗱人就有四周啊，南朝道周嘅人就係苦多樂少；若是話東正神州，亦係西牛賀州嘅人咧，就係苦少就樂多。若是話北區蘆洲咧，就純是快樂啊！所以南時蘆洲嘅人又有貧，就又有富啊！富者就前生行善，就話孝順父母師長，供養三寶，救濟嗰啲貧人，喜歡布施結緣啦，感到呢個大富之果啦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話生前唔布施、唔肯結緣、不孝父母啊，或者欠債。故意不還，咁啊，兒時嘅惡因咧，就感到呢個貧窮之苦。嗱，天就我哋家界啊，有呢個欲界嘅六天，色界嘅十八天啊，以及無色界嘅四空天，就總共咧就二十八天。嗱，咁啊，在《紫經》咧開始所謂層層天，周因不同，以及作何業啊？而墮於呢個三惡道，咁啊佢哋人天等道。嗱，咁啊呢個六道之中，以天咧就係為最快樂，但係福盡咧仍然墮於呢個人畜都未可定啊。嗱，咁啊南阎浮提人雖然係有苦有樂，但係南浮提提州嘅人咧係最幸運嘅，因為佛。出世於呢個南阎浮提州，咁啊，若是話東正神州同埋呢西牛賀州咧，雖然係有佛法，但係少而不多。若是話北區蘆州咧，就全無佛法啦。嗱，咁啊，已經除咗呢個六道之外，咁啊，仲有一個仙趣啊，就在呢個人道之中咧。就開出呢個仙趣，咁啊共成七道啊，即時咧係七趣。咁啊，現在阿難尊者問法，佢話：世尊， 若是说佛体是真实，是真正，是了，是真正了心了，咁啊，点解会有啊地狱饿鬼畜生拖来人天等到咧？嗱，咁啊，如果真系有呢个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修罗等到啊，我哋又点样说佢为真实啊？又点解可以说佢为清净妙心咧？咁啊，其实咧众生迷故，所以妄见有呢个六道。其实清净真心里边咧，是本无六道之上可得啊，迷故的只有悟得本空啊。所以下文话，佢话于呢个妙缘中，佢无作本心之中啦，呢个六道之法啊，都犹如空花，都缘无所有。嗱，咁啊，上文亦都话啦，佢话见闻都如幻翳啊，三界若空花。说明真心世界是纯是啊迷真起妄，乃是自心的影像，是彻底虚妄。若是误故，自心的而且破，是真实，是妙明，是清净啊！何来啊？这个六道之法可得呢？这个得边此道的为福，本来自有啊，就为自众生妄执生起。这个属于的正文就是佛就安的问佛，他说世尊，此个六道如果说本有，那就不明叫做真正啊。那若是说六道是本来有的，那就不会因为生善而生天，亦都不会因为作恶而堕于三途。那么若是说这个六道在这个自性之中本来是有的，那么当然就无因亦无果啊。其实呢，阿难本人呢并非话不知，那么阿难本门呢是大菩萨过来啊，他当然是知得这个六道在我们这个真正念心之中呢，不只是本来有，是彻底虚妄。咁啊，現在之所以提出個問題嚟到請問佛啦，只不過啦，希望佛詳細説出啊，所謂如是因就係如是果，亦都令我哋啲末世眾生啦，所謂不論善惡，乃係自作自受啊。咁啊，從此咧，咁啊，舍惡係從善啊，反妄係歸真，呢啲就阿難尊者咧。是请问佛本意，多为是众生妄执生起呢？妄执即是下文的执执因啊。咁啊，此种妄执呢，无始时落，咁啊，即执坚固，是不其然而生起啊。不由此妄执而造业，由业而感果。由于起心不同，作业亦都有分别啦。所以受果报呢亦都彼此各各不同。咁向下佛答，所谓由于妄想发生。咁既然话妄想发生啦，咁就非本来有啊，只不过迷真幻起而属于妄有，非是真有。个世尊而宝莲香比丘一持菩萨戒，就施行淫欲。妄言行淫，非杀就非偷，无有业报。发自语耳，先于就女根生大猛火，后于节节猛火烧燃，堕无间狱。佢流离大王就善精比丘，流离为之具坛俗性，善精莫说一切法空，生身陷入阿鼻地狱。不此诸地狱是唯有定处，都唯复自然，比比法义就各各知道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陈仪嘅第二科，名为别而地狱同别，就话而地狱系由作业有啊，就还是系天然有咧？咁啊，系有一定之处，就即系话冇一 善之處呢？所以佛家都話循造五惡業嘛，雖則自招，同埋造窮分中，就兼有餘地，係有一定之處。咁啊，阿難話都話世尊啊，都話如寶蓮香比丘尼不辭菩薩嘅，就施行淫欲。咁啊，如果在呢個大乘界而言咧，咁啊犯咗淫戒都可以通懺悔嘅。咁啊，例如《梵網經》裏邊亦都講得好清楚，我哋如果犯咗呢個根本戒啊，咁我哋就要禮佛啦。咁啊，禮拜到咧見光變化就罪變不滅，但係若是話在呢個小乘法而言，咁啊犯咗呢個淫戒，用呢個根本戒啊，係不通懺悔。咁啊戒律上雖然講，如果犯咗根本戒不通懺悔啊，但係如果遇到呢個時政因緣啊，咁啊亦可以懺悔啦。咁啊如同本經上文第七卷，咁啊神咒之後啊。咁啊，若是有人重此神咒啊，就能滅呢個四氣八氣之罪。嗱，咁啊，無論四氣個比丘戒啊，八氣個比丘尼戒，都係屬於呢個小乘戒法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有人發心重此神咒，咁啊，能滅呢個四氣八氣之罪啊，好似乜咧？所謂猶如猛風，就吹散沙罪啊，咁啊，好輕鬆咧。咁亦都好容易噃，似得咁啊！説明咧，在呢個小乘法之中，即使犯咗呢個淫戒，以及殺盡我根本戒啊，咁啊，若是有呢個時性因緣，即係一心重此大佛頂首靈現神咒，以神咒力，咁啊，亦都可以消一滅呢個四氣八氣之罪。咁啊，即係等於話可以懺悔，咁啊亦可以滅罪。咁啊，問題在於你啊，係唔係是否一心持重而分別啊？嗱，咁啊，現在話寶蓮香比丘尼，咁啊，佢本來就持菩薩戒，呢個係好啱。但係佢私自行淫欲，而又不肯切懺悔啊，係已經咧係一重嘅重罪。咁啊，現在佢仲話。他妄言行淫就非殺非偷啊！佢話行淫啫，又唔係殺生，咁啊亦都唔係偷盜噃。咁啊呢種就叫做明知而故犯，咁啊屬於呢個妄語啊！因為行淫亦係根本罪，你點可以話行淫非殺非偷咧？咁啊變成就妄語啊，屬於兩重嘅重罪。嗱，佢仲更執定啊，話無有業報，嗱咁啊變咗犯邪見啦，因犯係犯戒咗，咁啊如是因就如是果啊，一定墮於惡道。咁啊現在話咁話行淫唔係殺，咁啊亦都唔係偷啊，冇有呢個業報啊，咁就變成咧係邪知邪見啦。嗱，如果論犯戒呢方面嚟講，咁啊遇到呢個時政因緣，啊或者你亦係自誠懇切啊，咁啊啲尚可懺悔啊。咁啊，如果你犯咗呢個邪見咧，咁就不通懺悔啊。更何況有佛出世啊，你的作而是個惡言咧，咁啊加多一重咧，叫做降佛之罪啊。咁啊呢個罪咧。就真係重到咧難以得敘述，因為我哋通常犯戒，某一個人犯戒，咁啊也不過係某一個人所謂自作自受啊，咁啊與人無關咧。咁啊，如果你話犯戒咗之後，你話冇呢個業報啦，咁就變成啊邪知邪見啊，變成個個人聽你咁樣講咧，犯戒冇有呢個業報噶。咁啊，人人都做呢個人道法網啊，咁啊，人人都犯戒啊，咁啊，變成社會唔得安寧，咁啊，人心亦都唔得安定啊，都係完全由你一句話，所謂行淫非殺非盜啊，無有業報一句話而起嘅，變成一盲就引眾盲啊，咁啊，相繼就墮深坑啊，由你一個人邪知。邪知啊，引導好多人邪知邪見啦，咁啊呢種罪咧 是最终之最重者。我说先于女君一生大猛火，咁啊其次咧后于节节全身嘅节节都猛火燃之，咁啊之时咧就堕于呢个无间地狱，嗱此就系柯难尊者大慈大悲啊，为悯念呢个末世嘅狂妄众生，咁啊佢个口咧就说呢个原理。所謂一真，咁咪一切真啊！一空係一切空，地獄也是真，地獄也是空啊！嗱，咁佢就講心正得佛普正啊，所以佢説行難唔係殺生害命，係無有罪報。嗱，佢講就係咁樣講啊，其實佢個行為咧，總不利於呢個人道殺亡啊！只不過借一個一真一切真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以共心正佛土正為個擋箭牌嚟到遮掩佢呢個罪孽，咁啊呢種嘅罪報啦就係好大噶。因為你講呢個話之時，你根本就唔係正道一真一切真啊，你根本就唔係正道所謂心正佛土正啊，只不過你自己啦。不持戒而用呢种佛嘅圆融道理啊，嚟到遮掩自己个过错，咁啊呢种人嘅罪过咧，就真系罪之最大者，在呢个末法时期系最多呢一类嘅人啊，所以阿难就大慈大悲，请佛开示，咁啊指佛咧明白说出作业系一。定得善报啊，作恶系一定得恶报。所谓因果就不回，丝毫就无爽啊。所谓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啊，绝对不能错乱，令呢个末世嘅行者直指嚟到改往修罗，改恶从善，改邪归正啊。咁啊，从此依佛嘅道理修行。得以返往歸真，免遭呢個地獄三途嘅劇苦。咁呢啲就係阿難尊者嘅大慈悲啊！要請佛開示嘅理由。個琉璃為之巨壇種姓，嗱咁啊琉璃咧，即係琉璃王啊，佢就係波斯匿王啦，最細一個仔。咁啊，波斯匿王有一日佢向呢個釋迦種姓求婚。嗱，咁啊，色家種族嗰啲人咧，因為咧覺得佢啊喜歡用兵，屬於一個惡人，咁就唔同佢通婚啦。咁啊，但係又怕佢呢個勢力大，恐怕同佢結冤啦，所以摩诃那就以一個侍婢咧嚟到嫁俾佢，後來就生出呢個琉璃王。咁啊，變成琉璃王啊，係呢個侍婢所出。咁啊，當然就唔係太子嘅身份啦。咁啊，太子嘅身份咧，屬於呢個奇婆啦，就係琉璃王呢個哥哥啊，即係奇婆太子，佢早已經咧封為太子。咁啊，等到琉璃王逐漸長大啊，同埋有一次，佢就去到呢個武家，即係翻到呢個釋迦種姓嘅地方咧拜年。咁啊，佢以為自己咧係個釋。家種姓嘅外孫，好似特別咧神氣啊！咁亦都好似特別咧，係高人一等咁。咁佢見到佛嘅講堂有個大花座，咁啊準備請佛説法，但係當時佛咧去咗外邊啦，就未曾翻來。咁呢個法座就當然暫時冇人坐啦。咁啊琉璃王咧，佢哋一個咧唔驚，佢就坐上呢個花座。咁後來俾嗰啲釋迦種姓嘅人睇到，就將佢拖落嚟，同時都呵斥佢一句啊！佢話：你係自皮所生嘅仔啊！你有乜嘢本事、權力、威德而坐上佛嘅法座咧？咁啊，琉璃王俾人哋大眾啊當場出醜，佢就心中懷恨啦，佢就同佢呢個近臣講：佢話你同我記得呢件事。咁啊！日後等我做咗皇帝嗰陣時啊，你要提醒我，咁啊，等我直指可以報仇。 咁啊后来琉璃王长大啦，咁谋杀其婆，咁啊自己就登上皇位啊，咁啊呢个阵阵就啲行前啊，自己话俾佢听，所以琉璃王当时起400,000大兵，咁啊要灭呢个释迦嘅种族，咁啊佛都知道啦，咁啊响半路一拦，咁啊劝佢你唔好做呢啲堕地狱嘅事啊。嗱，咁啊琉璃王总算有啲善根。咁佢哋就恭敬佛啦，佢哋即时退兵。咁啊，但系咧就坏在佢呢个近臣啊。佢话琉璃王，佢话你曾经讲过个话，就系你个命令啊。佢话你有令而不行，咁啊日后啲人又点样信服你咧？啊，咁啊琉璃王即时又回心转意啊，再出兵杀释迦嘅种族。咁啊，由于释迦种族嘅人当时多已受菩萨戒啊。他就不会还击做这个犯杀债的事。那么目见连尊者呢，他知道了，那么他用的神通力将他这个钵呢藏300,000人，那么寄于这个四天王天，那么知道这个琉璃王知识种之后，那么目连上天拿回这个钵下来呢，想说放击那些人啊，但所放的呢不是人啊，通通都变成龙血啊，等于说全部死了。咁啊，因此目见就问佛啦，咁啊以何因缘释迦嘅种族受此恶报咧？咁啊，当时佛就讲，佢话过去来月时有一年就五谷不登，人间无食啦。嗱，咁啊，城外一个大池，有好多鱼啊，有大嘅有细，咁啊，人人咧都攞嗰啲鱼嚟去食，咁啊，大鱼小鱼都俾嗰啲人食尽啦。当时这个鱼塘里面的鱼无论大小自己的作业，他说我无辜被人杀害而死，他说将来我一定要复出，那么他们曾经的鱼呢发过这样的鱼，所以往昔的大鱼即是琉璃王，小鱼即是40,000大兵，即日的食鱼者即是今日那些被杀者，那么当时琉璃王知识种啊，佛呢已经有3日头痛啊。点解呢？因为佛往昔啊，佢为小孩嘅时候，佢虽然未有食呢啲鱼，但系佢响嗰条大鱼里边咧，当时拍咗3下佢个头，咁啊以如是个恶因咧，亦都感到琉璃王知识种嘅时候啊，佢亦都头痛3日。咁啊，当时佛呢就为呢个琉璃王受恶记啊。他说你7日之后应当堕于这个地狱，琉璃王他听到了，他就不想堕地狱，他就找一只鱼撑到这个海中心来避，怎不知他欲想避地狱，由于业障重故，到第7日海中生死猛火，琉璃王与他的眷属就生身堕地狱，就脱离是以自的恶因，就感到以自的恶报啊，就绝对不是行人犯戒无有业报那种的邪知邪见。那么讲到此处，时间已过，向下问唱就付于离一。